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参加者受到了党和国家褒奖。授予仪式30号举行，参加仪式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仪式上，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的名义，向一些水产事业所授予黄金海爱国主义优胜杯和黄金海爱国主义奖状，以此表彰他们在今年捕鱼战斗中树立榜样。仪式上，黄炳瑞同志做了发言。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后，向高敦和、朴永南和崔月光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和金质奖章、锤子与镰刀和一级国旗勋章，向郑永南等五人授予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名字的手表，向李明哲等三人授予印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名字的手表，向陈凤俊等14人授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表彰状，向张基勇等二人授予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的表彰状，接着向李永哲等三人授予功勋捕鱼功称号，向31人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向15人授予劳动勋章，向90人授予二级国旗勋章，向83人授予了三级国旗勋章。